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情不愿有当下此刻，我没有哭也没有笑，因为这是梦。

to Metropolitan.

为何挂满湿的泪，我的天空为何总灰的脸，漂流在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侵犯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，倦的雨，你的天空可会有冷的月，暂住在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占据深深的思念，我们天空何时才能成一片，我们天空何时能相连， 是否爱过，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相爱以后

一生一世，爱爱爱爱，都不够勇敢说出来，那就太呆，借口说你抹不开抹不开，把一三一四说出来，就趁现在，在在 三分钟天就破晓，爱你的心不停发烧，别的音乐真的太好，幸福全世界早晚都要知道，受过伤的人别怕哭要幸福说到就到，太简单想要你知道，太无奈装作不知道，太需要大家都知道，只想分你的味道，让你生一世爱都要知道。